好，我们是吉米哈利动物医院，我是小静。 Hello， 我是兽医师杨雅琳。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跟毛小孩的关节保健有关。那家里有养猫猫跟狗狗的朋友，是不是有看到家里的毛孩有时候会有跛脚的状况呢？那它其实代表着关节不舒服吗？那我们今天请杨医师来分享这些状况代表着他们关节的 问题有哪些？ 问题有哪些？ 好，先跟大家分享关节的症状，除了不愿意走动、跛脚，或者是出现攻击行为，意思是说抱宠物，或者是你摸它的时候，因为不舒服出现的攻击行为，都是疼痛造成的。在猫更会因为疼痛减少理毛的次数，你会看到整只毛发乱糟糟的猫咪。 哦，这还蛮明显的。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有效的预防或者是治疗它们关节上的问题呢？ 第一步，一定要先到动物医院确诊疾病，避免有其他更深层的问题延误治疗哦。学习方法前，我们先立马用手摸摸看家里的毛小孩体态是否正常。第一，先从上往下俯视，看看家里的毛孩还有腰身吗？第二，伸手摸摸屁股，看他的屁股只摸得到肥油，还是可以摸得到骨头？第三，伸手摸摸胸部，看看是不是可以摸到肋骨，还是只有肥油？一样是用摸摸看的感觉，只要还可以稍微摸得到骨头，其实体态都还算是比较适合的。如果只摸得到肥油，就代表是过胖了。 那依照这三个标准，我家的猫可能要减肥了耶。那这是一开始的评断，那接下来要有什么方法可以做预防跟治疗呢？ 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六大方法可以作为关节问题的预防跟治疗哦。方法一，运动。运动其实会建议每天早中晚至少三次，一次不用长，其实大概5到10分钟的带狗狗去散散步，总比你一天留30分钟给他，关节就在不舒服了，他更不可能跟你走那么久。所以记得少量多次的运动， 就是一个少量多餐的概念。 是的，是的。 好，那方法二呢？ 方法二建议好好吃，吃什么？关节的问题会有关节专门的处方饲料，但是如果他过胖，建议先吃减肥的处方饲料。 所以不是让他吃少就好了，其实他是要吃专属的减肥或是关节的饲料。 是的，为什么不吃少一点就好呢？记得吃少，第一个部分它热量也会不够，所以其实影响到它身体状况。第二个，吃少你会没有饱足感，等于你会让动物处在饥饿的状态下，其实对于心情各方面都是不好的哦。 了解。那再来呢？ 第三个，提供合适的止痛药，这些都可以缓解它的症状，同时帮毛孩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。 所以适时的药物其实也是一个方法之一。 是啊，不要害怕药物，到专属的动物医院、专门的动物医院都可以帮毛孩建立最适当的处方签。 那再来第四个呢？ 第四个，手术。记得先到外科门诊，先评估毛孩适合什么样子的手术，术后也必须要搭配复健和饮食，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哦。 那除了手术之外，有没有比较温和的治疗方式呢？ 好，那跟大家分享第五个。第五个可以是在手术之后，或者另外一个部分，手术它可能还不到达手术的标准，可以利用这些复健的疗程，包含中医针灸、雷射、水疗，就像人类的复健诊所，请医生为毛孩制定专属的复健课程。 那是不是刚刚讲的药品之外，有类似像人的保健品相关的商品可以做使用吗？ 没错，很专业。第六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关节营养品，关节会需要专属的营养品来保护软骨，这些都可以降低发炎的反应哦。 所以还是要有动物相关专门的保健品会比较好，不可以拿人的维骨力去给狗狗吃。 No. 对，为什么不建议推荐人的？一个部分是剂量，第二个你不确定它是不是有其他的添加物，都有可能造成毛孩的身体负担。所以选择猫狗专用的。 OK， 那这样子听下来，我们就是总结一下，可以从六个方向去照顾我们毛孩的关节：一是运动，然后二是处方饲料，再来是药物啊、手术、复健跟平常日常的保养品的部分。那今天谢谢杨雅琳医师来分享我们毛狗关节部分的知识。那如果之后大家还有想要听相关的动物医疗，欢迎持续追踪吉米哈利的 podcast。 那我们再谢谢杨雅琳医师， 谢谢大家，拜拜 拜拜。